《若望默示录》第二十章。以后，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持深渊的钥匙和一条大锁链。他捉住了那龙，那古蛇，就是魔鬼撒旦，把他捆起来，共1000年之久，将他抛到深渊里，关起来，加上封条。免得他再迷惑万民，直到满了1000年，此后应该释放他一个短时辰。我又看见一些宝座，有些人在上面坐着，赐给了他们审判的权柄。他们就是那些为给耶稣作证，并为了天主的话被斩首之人的灵魂，还有那些没有朝拜那兽，也没有朝拜兽像，并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，都活了过来，同基督一起为王1000年。这是第一次复活，其余的死者没有活过来，直到那1000年满了。与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，是圣洁的。第二次的死亡对这些人无能为力，他们将做天主和基督的司祭，并同他一起为王1000年。及至1000年满了，撒旦就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。他一出来，便去迷惑地上四极的万民，就是哥哥和马哥哥，他聚集了他们准备作战，他们的数目有如海滨的沙粒。于是他们上到那广大的地区，围困了众圣徒的荧幕和蒙爱的诚意。但是有火自天上从天主那里降下，吞灭了他们，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投入那烈火与硫磺的坑中，就是那兽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。他们必要日夜受苦，至于无穷之事。以后我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宝座，和坐于其上的那位，地和天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了，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地方了。我又看见死过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就展开了，还有另一本书即生命册也展开了。死过的人都按那案卷上所记录的，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。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，死亡和阴府都把其中的死者交出，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。然后死亡和阴府也被投入火坑，这火坑就是第二次死亡。凡是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被投入火坑中，